喂，徐少华，律政司话个夺字好暴力噶、 哇，咁我哋夺加上命，咪仲暴力，随时拉得噶咯。 但系讲暴力，你救呢个政府暴力？ 纳税人的血汗金钱就是被大白象的工程超支夺去了。 一人一票选出来的议员的议席又被他暴力夺去， 我们香港人连尊严都被他夺去了。 那现在究竟谁夺谁的命啊？ 逢星期二晚八点钟，夺命捞松， 重夺香港。 睇緊 YouTube 嘅朋友咧，而家就開始錄影啦。咁我哋就喺呢個 Facebook 做緊 live 嘅，亦都係因為星期二晚連唔到線嘅原因咧，咁我哋咧就唔可以喺 YouTube 嗰度做 live， 就唯有喺 Facebook 嗰度做 live。嗱 ，Facebook 做 live 有好處嘅，亦都唔好處。YouTube live 咧就可以即係捐錢捐錢捐錢嘅，咁但係 Facebook live 就唔得嘅。咁但係 Facebook live 咧亦都可以即係多啲人用啦。我諗 Facebook 係，咁亦都可以咧個 interactive 咧互動係多啲嘅。 你有冇發覺逢星期二我都係出事嘅？ 一定係嘅。 點解咧？真係 我都係唔知啊！我都問過莫乃光，佢話佢都唔明。佢話不如我約呢個 YouTube 嘅高層同你傾下啦。真㗎，唔好講笑。 喂，不如下次你試下。 佢話你揾過佢搞掂啊嘛。 係啊，我打 揾。係啊，你揾過佢，佢會幫你搞掂啊嘛。 唔係，佢即係 refer 幫我 refer 封信俾呢一個嘅唔知負責 Google 啊嘛。 科技局嗰 啲啊嘛，係啦。 跟住科技局咧就掟俾 Google。 係啦，咁我諗我而家都要即係。努力要找阿莫乃光幫幫手啦， 或者下次試下，不如轉一轉花生台星期二直播 live 聽有冇事咯。如果都有事，就證明係有人搞啦。 唔使諗啦， 唔好周居勞頓啊嘛。 而家真係唔搞姚松炎，唔搞我哋搞邊個啊？ 唔係我喺度講，我又宣布 馬樂軒添。 宣布啊！我真係唔會參選嘅。你唔好以為我借啊劉世良你即係準備參選啊，大佬冇關係嘅呢樣嘢。 我估啲人都係懷疑咧，就是、因為范國威嚟咗做節目之後當選，跟住係姚松炎咁，跟住到陶君衡。好多人都問我陶君衡唔係準備呢、這個即係、就是、女優退休之後咧，十年之後復出咁樣嘅話，女優一退休就冇可能復出㗎啦。其實 冇錯冇錯，所以唔使搞我啊，亦唔使搞世良啊。 咁首先要講講大家今日點解我一身曼聯嘅打扮咧？咁咧就因為今晚我呼籲所有城寨支持曼聯嘅朋友咧，就要睇呢個曼聯對西維爾呢一場波。點解咧？就係、是、呢個歐聯啊，即、就、係、是、曼聯今次聯賽冇機㗎啦。曼城已經領放咗咁多分， 最多第二 咧。係啦，咁對波連奴嚟講咧，就只有一個可能性，就係攞歐聯嘅冠軍或者足總杯。 而家第幾強啊？ 跟住就有八強嘛。 即係贏咗西維爾就有八強。 係啦係啦。 OK。第一場 第一場零比零、 okay ， 就係作客西維爾，今場就主場翻奧脫福。 哇，小心喎、啊，有作客入球優惠嘅喎、 啊。係啦，所以就危險嘅，就同我判斷呢個補選係一樣嘅。當時我已經判斷咧，投票率低咧就好風險嘅。雖然好多人就覺得冇問題，咁但今次咧呢場波都有風險。我想問下平時你阿 Jackie 陪唔陪你睇波㗎？ 跟陪啦，黐線嘅啫。 咁又即係你 call 下長毛啊嗰啲嚟睇嘅啫。 唔敢啦，咁夜大佬試過一次，佢哋飲到醉醺醺。就第二朝我喺個 lift 口度見到張紙㗎， 哦， 零即係希望大家喺過咗十一點之後咧，就唔好唱卡拉 OK 啊，唔好喧哗啊，成成嗰啲。 哦，冇人報警咪好咯。如果喺選舉 跟住咧，就看家話幫我聽咧，我嘅樓下嗰一層同埋我樓上嗰一層咧都貼咗呢張紙，所以唔好再搞。 嗱，我就有個好處嘅就係咧，卡文咧就完全連穴位係乜佢都唔知道。佢一次問我，佢話穴位係咪一個月亮嘅月？ 誒呢個通常都係女士問嘅問題嚟嘅。 但我又有人陪我睇波，你知唔知啊？ 邊個啊？ 阿里 啊嘛。 係啦，嗱佢真係好好嘅喎。每一次咧夜晚黑燈，我深宵睇歐聯咧，佢總會坐喺我隔離一齊睇嘅喎，相當之定聚精會神嘅喎。 傍住你。 係啦，咁咧就度過呢個漫漫長夜。但佢最驚咩咧？曼聯入波。佢嚇一跳，佢都會， 因為你通常 嚇一嗌嗰陣時咧，連阿里都嚇一跳。 你記唔記得當年啊？本來有一次我應承咗你同阿肥仔強啊，唔知阿馬岳咧，就睇呢一個嘅拜仁對 拜仁對曼聯 嗰場啊嘛。 係啊， 哇！我爭啲跳上天棚啊，成盞燈都撞。喺肥仔強啊， 係啊，肥仔 強喺筲箕灣嗰個 太古 泰安樓， 泰安樓附近係啊， 佢有個私鬥喺嗰度噶嘛。 係啊，仲有下邊有好多嗰啲一本便利嗰啲靚模封面嗰啲咧。 嗯， 係啦，咁咧就當時嚟講， 李嘉樂嘅呢句。 嗰場波真係爭啲，因為拜仁係領先一比零，去到差唔多接近完場嘅，我記得嗰場波係。 係啊， 舒靈涵。 舒靈涵、蘇斯克查、二比一， 係啦，二比一，最後尾咁就因為我哋睇波通常都係牙教嘅啫嘛，咁你知啦，蔡子強把口就相當勢不饒人， 好像他插話要重現咁行噶嘛。 同埋佢係德國 fans 嚟噶嘛。 係啦，一路都捧德國國家隊嘅。 咁所以咧就順理成章就係支持埋拜仁。 係啦，咁但係咧本地聯賽咧佢就好咩嘅喎，好另類嘅喎，佢支持愉園嘅喎。咁嗰時睇波咧， 好難理解， 好難理解啊！因為左派球會嚟嘅喎， 你唔係中意精工就南華嘅啦，係嘛？ 嗱，咁啊，馬岳就捧南華嘅， 係。 咁啊，蔡子強就捧愉園嘅， 係。 咁我哋通常咧去大球場睇波咧，試過一次爭啲打交咁滯。 兩條友啊！ 系啦，就呢、這個愉園嘅唔知許宣明嗰陣時個球員叫做，就一腳辣落去南華嘅一個外援嗰度，就要抬出場嘅。 嗯， 咁啊馬岳梗係喺咁爆曬粗喺度鬧呢個愉園嘅球員啦，又話佢哋左仔啊，又話佢死共產黨啊咁樣。咁喺呢個時候，蔡子強咪衝出嚟，咁兩個壓俾曬三球噶啦，咁我夾喺中間嘅其實。係 你喺度頂住咁樣。 係啦係啦， 唔好嘈啦，睇波啫咁樣係咪？ 咁啊，我哋以往我同阿馬岳一傾偈都講嘅，蔡子強啲分析屌。捧愉園嘅，唔使講啦，係嘛？一隊咁嘅左仔球隊，博英東嘅球隊都支持。嗰陣時仲好笑，你記唔記得？九十年代咧，每一次選舉咧，佢撐民協嘅喎。你有冇印象啊？ 你有講俾我聽，九一年仲係撐阿法叔添。 係啦，即係好另類喎。 係啊， 好另類嘅喎。即係以往咧，逢親係民主派協調唔成功，你知啦。老屎忽就馮檢基第一時間就流料出去懟人噶嘛，同阿老虎仔，同埋仲有黃國同嗰陣時好似，咁咧就 羅長國， 仲有丁顯華咁樣嘅好似，咁咧就仲有莫應凡啊，都幾多個數下數下，咁咧就一定係話呢個民主黨以大欺小啊咁樣，咁嗰陣時蔡子強就一定力挺呢個民協嘅， 佢有少少濟弱扶傾嘅精神啊， 即係點啊？ 即係關顧啲 被 壓迫嘅人 咯。咁點解插話姚松賢插都咁行咧？如果係咁樣？咁啊， 今日 都係被壓迫咗過嚟嘅喎。 今時不同往日嘛，大佬。 嗱，翻翻嚟， 你係咪想講姚松炎單嘢先？ 講咗歐樂軒先，我覺得。 好， 因為 MC 兄咧就最新嘅呢個消息啊，就 MC 兄咧就入品啊，就協助呢個的士總會定足的士咩商會啦，就姓黃氏兄弟咧，就兩個都係中聯辦有密切關係嘅人咧，亦都係反佔中嘅悍將。咁咧就入品咧就話咧呢個歐樂軒咧就違反基本法。不擁護基本法， 跟住就申請禁制令， 申請禁制令就 唔俾佢 宣誓咁樣。咁啊，鄭耀棠亦都出咗聲，就話當日俾佢入閘就漏疏漏啊，要負責。 嗯、 即係選舉主任 DQ 主任俾佢入閘咧，就係一個疏漏嚟嘅咁樣。咁而家去到全國人大、環球時報、陳家沛再加 MC 兄咧，我覺得就山雨欲來就風滿樓啦。今次究竟係咪真係要趕盡殺絕咧？咁樣 好似話揾咗胡漢清添喎。 胡漢清就做整緊個，我諗整緊個禁制令啊！ 入品狀 禁制令，直情禁制佢宣誓。 O K， 咁就呢個777咧就配合就話已經進入司法程序，就唔 comment 咁樣，不予置評。 但係你覺得呢單嘢機會大唔大啊？ 嗱，佢又話佢焚燒基本法，咁嗱，我就而家唔知道究竟追溯到佢幾時啦？你有冇燒過基本法咧？ 有，我第一個。 喂，大佬喺明報門口燒嗰陣時幾多年啊？1998。雙查方案 嗰陣時候87係燒明報啫，我做嘅時候咧就係90年 當日一會兩局方案 ，no 係通過咗基本法嗰日，我哋就喺即係立法院集會，跟住遊行去咧以前嘅新華社，即係今日個名字就改咗叫中聯辦嘅地點， 不是 就 喺皇后大道東， 皇后大道東而家叫 Cosmo， Cosmo 係啊， 係啦，即係 Cosmo 嗰個酒店，咁咧我哋就咧其實成本嘅，我哋撕曬佢。跟住咧就攞個垃圾桶啊，攞幾個垃圾桶一嘢飛翻落去呢個嘅， 倒曬啲灰入去。 中聯新華社嘅門口。 啊 嚇，咁啊 Martin 就好少少嘅，因為佢同阿華叔咧就只係抽政制嘅部分。 哦，都係燒過啦。 我就 咁啊，歐樂軒話佢燒附件啫喎。 我就好啲。 你成本燒曬？ 我係成本撕曬， okay. 因為我哋嗰陣時候咧有啲群眾參與，就叫所有同學嗰陣時候，因為嗰陣時候都犀幾犀利嘅，你唔知有冇參加？ 其實燒基本法好普通嘢嚟嘅啫喎， 三四千有，咁啊每人揸住咧嗰本草案嗰本咧，因為佢都要最後尾俾我哋睇噶嘛，每人揸住本要係咁撕咯，撕完之後咧就大家傳翻過去個大嗰啲啡淺啡色嘅垃圾桶度，跟住我就同阿小強就飛埋去 咯。嗱，咁就另外一個仲好笑喎，就話阿歐樂軒曾經公開獻唱呢個城邦會戰勝歸來。 最衰就係點咧？喺我哋花生台嗰個聚會裏邊唱。 係啊， 我嗰日睇到支報見到嗰度寫住花生台， 又係你累佢嘅，真係呢個真係黐花生台都係。 不是我作的那首歌我哪有那麼厲害作詞啊。 這個就擺明老屈了。我就很細心，因為我都獻唱過在我們有一次的聚會演唱會裡面。 你都懂唱 在這裡唱的。 Okay. 因為那首歌作嚟嘅係串阿陳雲噶嘛。 冇錯冇錯。 嗰首點會係本土派嘅會歌呢？我就話 MC 兄就知啲唔知啲啊，真係。喂，咁樣就我覺得呢個真係老屈啊，真係。喂，大佬你記唔記得裏面係講咩咧？滿天神佛啊，跟住就話阿黃楊達入去通櫃，然後嗱嗱臨出嚟選啊，全部都係串城邦派。 串本土派， 串本土派嗰啲友仔噶嘛，嗰首歌系，所以城邦會戰勝歸來一開始嗰陣時咧，可能好多人唔知嘅，其實佢係改自支聯會嘅民主會戰勝歸來嘅嗰首歌， 同埋佢係反諷呢個本土派。 係啦，當時咧就有人將佢網上惡搞攞嚟反諷陳雲，話佢癲癲得得啊，講啲嘢神神化化，因為佢叫人杯葛六四晚會啊嘛。 佢咩蝗蟲傳大愛話嗰句叫？即系千灭蝗虫全大爱咁上下，即系其实佢反讽佢嗰啲论点。 佢系笑陈云嘅论点， 系啦， 消灭蝗虫呢个论点， 冇错。 成首歌咧就因为当时阿陈云就话雷劈神坛，你记唔记得嗰次好大雨嘅？ 记得。 搞下搞下啲音响就唔 work， 咁阿牛就话喂唔掂喎，漏电。 嗯。 咁就嗰次嘅烛光晚会好似就腰斩嘅， 中途完咯。 系啦，咁阿陈云就话呢个就系证明雷劈神坛啦，系咁样嘅，咁个恩怨系咁嚟嘅。咁所以啲人就將嗰首民主會戰勝歸來，將佢惡搞成為城邦會戰勝歸來，你係走去串阿陳雲嘅。咁啊，歐樂軒嗱，首先城邦派阿陳雲講咗好多次，佢唔係港獨嘅喎，呢個亦都係係公開講過好多次嘅喎，佢係要永續基本法喎。就算呢首歌係本土派陳雲城邦派嘅會歌都好，有咩問題啊？喂，大佬永續基本法嘅喎，佢個立場係 不過佢轉嚟轉去。 咁啊系，都唔知几时。 系啊，个后期见到即系呢个旺角骚乱之后，先至突然之间改永续基本法啫嘛。之前系话要建立城邦噶嘛。 但系呢个就摆明，我觉得就上纲上线、逻辑罪状噶啦，已经去到咁嘅地步啦。而家就睇下法庭咧，我觉得就系咪真系仲有法治啦？ 我估佢第三样咧，讲佢自决港独嗰度咧，就系讲紧嗰阵时候佢哋成班民主党、公民党。 香港前途決議文 係啦， 香港甲申論嗰度、 啊、 但係嗰度咧佢個自決咧係有一個 definition 嘅，就係佢一早已經同港獨劃清界線嘅啦。 就講內部自決， 講內部自決嘅係，所以咧呢、這個亦都係老屈嘅，我覺得。但係而家咧基本上你問我咧就去到以言入罪嘅情況嚟嘅，我覺得大家唔好諗住咧搞唔起。你問我咧，我啊真係對同阿歐樂軒咧就好擔心我。 真係啊， 我覺得搞得起嘅，你睇到 唔係入得到 鄭耀棠《環球時報》。你點香港仲有法治咩？你覺得？ 我覺得呢單嘢係咪好問啊，大佬？喂，如果佢 你嗰啲咁嘅楊振權、陳慶偉嗰啲李信、彭寶蘭嗰啲官， 嗯，喂，李信，因為以前老實講，即係你講緊嗰三個指控啦，基本法咁，你司徒華同李柱銘都燒過政制部分啦，咁都係基本法嗰部分嚟噶嘛，大佬。如果你 DQ 嘅話，喂，根本佢兩個就唔應該俾佢參選啦。所以我後屘我都諗啊，如果經過呢件事之後，我反省咧就係、是。華叔同馬田當日都成，淨係燒政制，唔係成本燒咗佢。成本燒咗佢咧，佢就可以指控你根本就唔會擁護基本法。 嗱，所以咧 ，that's why 咧，歐樂軒嘅解釋就係話佢只係咧針對呢個基本法嘅附件咁樣。嗱，就算我想話，我再想講，所謂嘅擁護基本法係咩咧？就係我覺得你其實呢個問題嗱，大家唔好以為新嘅嘢。其實共產黨係一路喺當日1995年同彭定康討論直通車問題嗰陣時。死拗就係話司徒華、李柱銘唔擁護基本法，其中一個理據就係我哋焚燒基本法嘛， 三違反， 三違反係啦，所以就要驗票， 違反聯合聲明，違反基本法，違反中英兩國嘅 外長協議 年嘅外長協議， 唔係當時佢要 DQ 啊，其實係要 DQ 驗票啊嘛， 即係成立臨時立法會啊嘛， 九五年選出嚟嘅議員，所以中英談判之所以拉倒咧，係因為共產黨堅持係要 DQ。違反基本法的議員嘛，他要驗票嘛，所以直通車 就 大部分可以過渡，但是個別不可以過渡。而彭定康就話：如果你不是全體過渡的話，我寧願不要協議嘛，就拆毀了直通車嘛。咁當時魯平就諗住英方是不敢拆毀直通車的，點知彭定康真的不要直通車，所以中方就發難，就要所有議員落車，然後就成立一年的臨時立法會嘛。所以呢個大家要明白。驗票呢、這個咁樣呢樣咁嘅嘢咧，其實由其來有自啊，唔係淨係針對周庭本土派、自決派、眾志等等嘅。呢、這個從來喺共產黨嚟講，一路都係準備想用呢樣嘢去審查香港嘅立法會議員嘅政治取向嘅。 嗯， 所以而家係將一個陳年嘅 方案搬翻出嚟，所以你問我鄭耀棠講嘢就可圈可點嘅。呢啲咁嘅老屎忽，我話俾你聽啦，亦都係共產黨港澳工委嘅人，無寶不落。佢而家就係向緊七七七施壓。你諗下，佢就係話點解你放佢入閘？ 嗯，我而家好擔心，就係正如咁講，就係嗱，而家《環球時報》鄭耀棠呢啲，喂，喺呢個左派陣營裏邊嘅。即是旗艦嚟㗎啦，指標嚟㗎， 派嘅代表人物嚟㗎，其實係。 喂，如果去到法庭，如果你話而家呢咁嘅法官，喂，咁啊頒個禁制令先咯， 一定會唔俾佢宣誓咯。 佢話費事煩啊，應該又要睇你宣誓完之後，跟住又要再打呢個司法覆核官司咁樣，係咪？所以咧，我覺得今次咧入品就一定入品㗎啦。 唔係，當然任何人都可以入品，但你問我以往咧，法庭都係睇證據，好多嘢咧，你都仍然有個譜啊。但今時今日，我覺得香港的法庭已經冇曬譜噶啦。其實， 喂咁，喂大佬，我哋咁辛苦選完之後，當選咗之後，你竟然可以搞法？ 我成日都講啦， 咁你搞個選舉嚟做咩咧？ 你 取消咗佢啦。 投票，我就係話長區直入。點解我覺得嗰個補選咁重要？唔係話補選緊邊一個引入去做議員咁簡單咧？就係共產黨策劃呢場大龍鳳。 嗯， 由借呢個咁樣嘅糧油小學雞宣誓開始，然後再 DQ 二，再 DQ 四。 嗯。 然後跟住搞咁大場龍鳳，你覺得佢會停喺呢度咩？ 嗯， 喂，大佬，佢都要付出個政治代價嘅噃。 佢而家唔 care， 佢已經試到你底線，就係話：屌你班友根本唔 care DQ， 你唔出嚟投票嘛？ 因為佢成個策略其實你頭先喺度數個時序嘅時候數得做得好好嘅老公，今次佢先揾兩個小學雞呢樣嘢。喂，老實講，你同我都覺得，唉， 佢已經攞道德高地啊嘛。 咁樣宣誓，使唔使咁喺度侮辱緊自己嘅黃皮膚人啊？唔好話自己係中國人或者香港人啦，是但啦，係咪？ 唔係，同埋就算你冇呢個辱華都好啦，人哋覺得你即係冇一個嘅 legitimate 嘅理由啊。 嗯， 你嘅聖杯係乜嘢咧？ 嗯， 譬如你真係好似巴塞羅那呢個加泰隆尼亞獨立運動咁樣，就另外一回事喎。 嗯， 跟住就我發表個宣言，推動公投， 冇錯， 而唔係話我南丫島口音喎，大佬。 跟住你再 DQ 四嘅時候咧，其實嗰度睇住 DQ 二嗰個民意同埋市民大眾嘅反應咧， 再去 DQ 四嘛，係啊。 咁啊，發覺喂 DQ 埋四，其實你包仔都唔係好強烈反彈嘅啫。嗱，當然你話投票嗰度係睇唔到啲，即係起碼我哋都三席嘅直選都贏兩席啊。咁即係其實都反映到，但係嗱，你唔好忘記，今次係切身即係真係直接嘅當事人， 直接去參選喎。 嗰個輸咗， 係啊，所以我就話嗰個 message 啊，馬岳所講嘅就係話姚松炎敗選咁更大嘅問題就嗰個 political message 係乜嘢？ 所以 我一早都咁講啊，共產黨就會攞住呢個民意，將 DQ 常態化， 冇錯， 呢個就係個後果咯。 所以今次歐樂軒佢趕唔切，佢話係嘛？所以而家做翻呢一個嘅攞禁制令唔俾佢宣誓咧，其實基本上係抽佢算帳。 拍擺明咯。 喂，如果你輸咗嘅，佢梗係唔會啦，唔通佢喺度玩啊？係咪？ 輸咗 玩啦， 冇嘢玩添啦，我覺得。 好啦， 所以而家 你 超常態化啦。 你入到閘已經跪地氣豬乸噶啦，即係難聽啲講啊。因為點解咧？喺辯論嘅時候已經問過曬噶啦，啲問題陳家沛包括 消基本法咁啊。嗱，你要記住啊。陳家沛問呢啲問題嘅目的係要等歐樂軒點答，作為將來嘅呈堂證供噶。 喂，咁你咪輸打贏要，大佬，我贏咗你之後，你就攞我啲答案嚟 玩， 大佬。 一定係噶，你問我成個嘢 orchestra 好有曬編劇噶，你問我。 所以佢問佢城邦要會戰勝歸來，所以佢問佢有冇燒過基本法。 係啊，就 exactly、okay. 就睇佢點答，然後攞嗰樣嘢呈堂噶嘛。 即係已經預咗攞呢個禁制令噶啦，已經。所以咁快 預好噶啦，我話俾你聽。 星期一。我是黃昏已經看到，即係 Facebook 或者係已經新聞報道，就係話咧佢準備入禀法院， 係啊， 攞禁制令 DQ 一輸咗就去噶啦， 就唔俾佢宣誓。係 佢哋共產黨嘅 Plan B 呢、這個好啦，共產黨嘅 Plan C 係乜嘢呢？我話俾你聽，拆爆姚松炎。 嗯 嗱、 嗯， 當然我唔係話個個批評姚松炎嘅人都係，但我好懷疑今日打電話上去喺電台嗰啲電話隊嗰啲人係咪個個都係幫姚松炎助選嘅？ 在哪里？港台还是？ 今早是881了，好像 是。即是商台？ 是啊。嗯、我不是说商台篩選、 嗯、 而是这个将这个姚松炎敗選这个傷痕擴大、 嗯、 变成是泛民里面的傾轧、嗯、然后再进一步 second damage 嘛。现在是。 我由昨天到今天为止，即是掃的 Facebook、 嗯、 基本上个个都讲姚松炎。我今天回到 office， 我有個即係同事都是我啲即係以前都係社民聯啲同事。我跟佢第一句講嘅説話就係話：我話如果佢贏咗2000票， 你哋又調翻轉頭講噶咯喎。 我話俾你聽啊，呢、這個就係成王敗寇論啊，即係香港人係好撲街嘅。如果歐樂軒係輸2000票， 嗯， 冚世界就會話你揾楊森，你揾李柱明，你揾陳方安生呢啲歐曬嘅民主老人，所以累死你，嗯、你攞唔到本土派，攞唔到新生嘅選民嘅力量，所以你輸俾陳家培。 你被人夾死，因為點解咧？你個個都係你個朋友， 係啦，突出唔到你自己。 應該同阿黃毓民影下相， 冇人識你。歐樂軒係邊個咁樣？ 知名度咁低，跟住 最衰就聽阿陶君衡講揾李柱明出嚟咁樣。 我鬧咗佢兩個禮拜先揾啊，大佬。 唔係啊，如果啊輸2000票嗰個歐樂軒啊， 咁咪鬧我咯。 今日我諗鋪天蓋地留言啊，喺度 Facebook 炸爆嗰個你啊，其實係。因為你鬧足佢兩個禮拜，佢真係揾咗李柱明去幫拖嘛！ 哇，佢好唔掂啊，大佬，佢係全面高級啊，大哥，我真係為咗佢好咋。 喂，嗱，呢個就係我哋頭先都講啦，呢啲叫做香港人嘅勝利球迷。我捧咗曼聯咁多年，上一次盧卡古回防擺兩個老烏，就俾人鬧到撲街。 嗯， 係嘛？今次兩次二傳俾呢個舒拉福特入兩波對呢個利物浦嗰陣時 候， 盧卡古就成為英雄。 唔係好簡單嘅啫。 你諗下，如果艾力拜利擺烏龍啊，如果呢場波輸咗俾利物浦，一樣插爆呢、這個。我就算佢成場表現咁好， 我哋睇咁多年波，即係如果你真係擁嗰隊波嘅人，無論你最後尾嗰五分鐘係求其判個十二碼球證係判錯嘅，我哋都話：，誒好嘢 啊！梗係啦，勝利球迷啊嘛。 如果我咪話咯，二千票係建基於好多因素，即係每一個細嘅 step。 每個票站輸幾多？ 嗱，我當你九西有100個票站，我估啊。因為九龍東嘅大概六七十個度，我當你差唔多100個度啦，你當80啦，咁你乘一乘嗰條2000嗰條數，除一除2000嗰條數，究竟每個票站係來回幾十票， 就係幾十票咯， 咁就有好多理由噶啦，咁你數咁多嘅理由都中嘅喎，包括啲海報唔夠啊 ，banner 唔夠， 喂，仲有啊， 啲人太斯文， 大家有冇留意啊？包括全真社、包括立場新聞、包括零一所影到嘅土瓜灣上鄉道嗰三個票站嗰啲不尋常嘅情況， 嗯， 登記資料， 嗯， 叫啲阿婆， 嗯， 即係去登記資料啊，有個操鄉音嘅人，每一個投完票出嚟就登記，係咪係咪派錢咧？唔知道，喂，大佬影到曬嘅喎，喺土瓜灣嗰個大票站嚟嘅，而嗰個票站開出嚟咧，就係阿鄭榮信咧拋嚟阿姚松炎嘅， 拋嚟幾多少？ 我唔知嗱，立場新聞有報道，一陣間我哋 share 喺 Facebook 嗰度大家睇下， 嗯， 就係叫做不尋常嘅三個票站， 唔係所以 喺土瓜灣， 我覺得冇意思嘅 三個票站， 因為我又選過又贏過又輸過咧，即係呢個成敗論英雄嘅呢樣嘢咧，跟住再揾啲理由去 justify 咧係冇意義。 等於摩連奴拍大巴，佢對利物浦咪又係拍大巴， 嗯， 贏咗咯，咁咪好嘢咯，個個話佢摩連奴英明咯，針對洛夫雲唔夠啊，盧卡古頂。 嗯、 所以就搞掂佢咯。你话如果输咗呢个摩连奴拍大巴，咪又系冇料到咯，净系识一招， 冇错。 结果咪输波咯。 唔系事后可以有啲嘢，如果佢做咗可能会好啲，包括可能你话你揾李柱明，即系余若薇或者系阿陈太嗰啲过一过九西， 系会好啲。坦白讲，如果嗰场波唔系阿 Rashford 入两个波， 嗯。 大家一樣會質疑呢個摩連奴點解唔出呢、這個馬迪爾啊？ 嗯， 係嘛、 嗯？ 一樣會咁問噶、 嗯。 究竟你係咪同呢個普巴唔啱，所以就炸傷唔出啊？咁樣點解出呢個麥湯美啊？一樣嘅啫喎。所以我就話呢啲勝利球迷咧，全部咧就變成事後孔明選舉專家。你問我，我最憎呢啲咁嘅人嘅，點解咧？除非你話我係 MC 興嗰邊， 嗯， 我係鄭耀棠嗰邊。我就乘機咧，就喺傷口撒鹽。 嗯， 如果你 claim 你自己係泛民嘅支持者，你而家已經敗選咗，人哋已經係陷入一個咁嘅即係情緒與精神上嘅壓力，包括姚松炎本人同埋佢嘅助選團，你班友就喺度抽水，個個要扮到英明神武， 個個都係選舉專家， 個個 KOL 就選舉專家。你睇嗰啲咁樣嘅名媛咧，你我睇張寶華個 Facebook 佢講咩啊？就係、是、話呢個泛民要即係欠咗香港人㗎，點解要咁啊？喺度插爆呢個姚松炎。 嗯、 我心諗你嘅 Facebook 裏邊日日都係飲飲食食呢啲咁嘅嘢， 你又會 出個票咧？你又為咗呢個選舉，為咗香港 DQ 呢件事，又出個咩力咧？ 嗯， 為咗香港嘅民主運動，好啦，乜嘢都唔做，最後孭出嚟投咗票嗰啲人都覺得自己好大把。 唔係我，所以我得一個理由嘅啫。嗱，其他啲嘢全部都係細節，揾唔揾李柱明啊？究竟係咪早部署啊？即係多唔多人喺街邊嗰啲 banner 啊？或者係嗰啲人係咪太斯文對住啲大媽搞唔掂？全部細節嘢嚟嘅。 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他 DQ 得嚟， 他 是不可以俾你赢啊！ 今日顶你， 佢基本上咧，我哋之前我哋系估错嘅，佢系针对姚松炎嘅。 佢放佢入闸就系想佢输啊嘛， 佢就系要你输俾我睇。所以咧，佢嗱，我一个礼拜之前我收到几个风，两个礼拜 ，sorry， 就话咧范国威危险， 苹果咪中伏咯。 欧乐轩同埋呢一个嘅姚松炎咧系稳嘅，我话点咧？我当呢样嘢我摆开佢，我当睇唔到，我就调翻转谂，我就觉得范国威冇理由嘅，违反我哋对选举情况嘅分析。其实范国威应该系稳 嘅 噃。 你谂下佢呢个咁嘅剧本啊，系一路持续到去香港研究中心嘅 exit poll。你谂下当日我十点半喺西湾河走，跟住翻到屋企揿着一睇呢个有线，一睇香港研究中心 exit poll， 佢话邓家彪、范国威双方都机会均等，你记唔记得？ 记得。 然后机会大就是欧乐轩同姚松炎，机会细是陈家贝同郑永信。 奇怪， 呢个系剧本嚟噶。 我两个礼拜之前听到，因为三四个 source， 佢哋都话嚟自阿爷嗰度。我有 evidence 噶，如果真系要 show 嘅话，不过喺节目度无谓攞人哋出嚟摆啦咁样。我觉得奇怪，有乜理由范国威系最危险啊？大佬，佢最醒就系知道自己曾经得罪过民主党， 一早揽住林卓廷咯， 一早揽住晒阿兄姐佢啲成成嗰啲喺度做，同埋佢系有 他有装脚嘛， 佢有多数决嘅选举经验噶嘛， 同埋佢有装脚啊嘛，有新民主同盟嘅装脚噶嘛佢。 我今日有个 friend 帮佢听，你话范国威多人咩？佢喺大埔成个大埔选区啊，佢话得几丁嘅咋，工党同佢顶晒嘅咋，唔知李卓人啊定系嗰啲咩冻住支牌喺度嘅咋。播下咪嘅咋，又細聲啊！ 佢咪教新民主同盟嗰幾個咩關永業啊嗰幾個咯， 因為大家都係唔夠人，因為點解咧？今次個選區 大到咁， 同我哋以前選比例代表制唔同咧，就係、是、喂民主黨有二三百友，公民黨有二三百友，社民連有二三百友，咁我哋成個陣營都只有六七百友噶嘛。 新界東你知唔知啊？我由馬鞍山去北區啊， 都冇人嘛。 大佬啊，成程都見唔到范國威嘅助選團嘅，揸車嗰個係范國威嘅細佬嚟嘅。 唔係，我哋咁樣描述嘅意思就係話咧。所謂成敗論英雄就係在於你，喂，你總喺個選舉工程裏邊係揾到好多好多好多缺點嘅。嗱，以前我哋嘅做法，細良你嗰陣時喺民主黨幫手嘅時候知咧，我哋一定要上樓洗樓，一定要打電話 call 票，係咪？呢啲我哋基本功嚟噶。喂，但係而家你個區大成咁， 洗咩樓？ 點洗啊？同埋你 洗邊度啊？ 所有連公屋而家都上唔到 去 啦。 上唔到 去 洗啊！ 以前我哋係逐家逐户拍 噶，同埋而家洗樓嘅效嗰個效用啊，其實已經好低嘅。你問， 同埋呢個係 disturbance 嚟嘅， 係啊，洗樓嘅效用呢個低。但係你話擺街站有冇好處咧？有個候選人嘅即係現身啊，係、有好處嘅，因為大家見到你。但係呢啲我覺得都係細節嚟嘅。 唔係，同埋佢哋嗰陣時候批評啊，用話用朱海迪嘅方法喺新界西就比例上 單 就係踩單車，胡志偉都踩咗兩屆啦。 但係胡志偉贏咗，咪冇人插佢咯。 咪係咯，我嗰陣時候，我哋嗰啲助選團係笑嘅，你成日喺度踩單車做乜鬼嘢？日日喺度即係疲於奔命，大佬。 唔係嗱，即係等於朱海迪贏咗八萬票嗰陣時。 唔係，佢應該咁講。佢零八年嗰陣時候咧，胡志偉仲輸俾我嘅喺度踩單車。嗯、但係12年嗰陣時候又再踩一次，咁佢又贏喎。 係咯， 贏多餘啊！ 咁踩單車係贏定對佢好定壞 啊？即係你唔可以 prove， 亦都唔可以 disprove 咯。 係啦，所以我就話選舉好多嘢咧就 aggregate 嘅，亦都係咧有啲 factor 咧就係 coincident 同一時間出現嘅啫。 所以我覺得今次有一個人問我一個問題，佢話：阿土你點睇咧？就係點解會俾姚松炎入閘咧？啊！我事後諗呢個好問題喎。喂，你 DQ 得佢，點會俾佢入閘？哦，就係頭先你嘅答案啦。我要你輸。 佢要攞個 political message， 要攞個民意嘅道德高地。你睇到黃國健啊嗰班友出嚟講，其實全部眾口一詞咧，我都話個劇本係寫好曬。點解我聲嘶力竭叫人投票，亦都係咁嘅原因。 嗯， 因為我已經睇到嗰個係劇本嚟嘅，其實。 跟住喺兩個禮拜之前話俾你聽，歐樂軒揾姚松炎揾， 等你撲曬去幫阿范國威。 跟佢贏到海浪嗰度輸曬， 一邊就係周庭輸埋。佢個劇本係兩個輸啊，所以點解今次 MC 兄要 DQ 歐樂軒咧？我告诉你，其实共产党的剧本是要两个跟自决有关的候选人都要失都要输啊，其实。 所以呢我们笨就笨在什么呢？我们、其实是二千。 所以他不掂咪 DQ 埋欧乐 轩。我们2008年之后呢，其实我们泛民呢就是已经没有再做这个有科学性的民意调查。我们完全呢收这些风的时候呢，连我都差差点中，我想想不会违反我对今次整个选举工程的认识。 我一路都觉得啊， 范国威的机会是最大的。 我只是调错了，因为我上个礼拜的节目，即是我自己一个，我就说范国威稳的。次危的呢就是这个的 要重要 重要。跟着最危欧乐谦。我只是调转了你的次序。 我觉得你这个看法未必是错的。我觉得欧乐谦之所以胜选呢，是多得陈家沛的。 是搞七宗罪嘛。 因为他太交。真系噶，论坛表现太差，英文太差，见记者讲埋啲垃圾嘢，嗱唔系净系英文差，而系连 common sense 都冇。佢系拣咗一个劣质嘅候选人。如果系有郑永信咁样嘅，虽然佢唔会暴露自己弱点啊，郑永信佢系一个即系点讲咧，各方面你都可以接受到嘅候选人。但系陈家沛唔系喺港岛区嗰啲白鸽眼为主嘅选民啦，佢哋反而政见保守噶，系佢接受唔到讲英文。 講到 competitive number two 啊 ，number three 啊，first 然後跟住 number two 啊 ，three thing 啊呢啲咁嘅嘢啊嘛，大佬啊， 唔係所以我嗱我後屘我嘅總結我嘅諗法就係咧，再加上嘅就係星期四晚原來我漏咗招，你睇黃毓民嘅節目，佢係攞咗一節嚟咧係鬧范國威嘅， 係吹雞隊， 佢就俾人嘅感覺就係、是，范國威再隊一下落去就佢嗰度輸埋，其實佢想點咧？就係、是、令我哋成個 湧曬入去補範國威， 聲東擊西， 全部湧曬去補範國威。 以為嗰兩個冇問題，其實根本佢預咗嗰兩條友輸，因為點解咧？喺政治上，佢兩條友輸係重要嘅。一個你 DQ 周庭，即使你揾個歐樂軒去替補，輸 都輸， 跟住 一個直接 DQ 嘅姚重炎都輸， 佢反而係可以接受呢個嘅 範國威，反而冇問題噃，因為佢唔係同 DQ 有關嘛，唔係同自決有關嘛。 最後佢開出嚟個盤係贏三萬幾票。其實老實講，三千幾又好，即係四千幾又好，同三萬幾、四萬幾都好，係冇分別嘅，就係贏就贏噶啦。 你問我，我觀察到一樣嘢係咩咧？就係嗰個黨國機器投入嘅程度。 嗯， 其實港島區係最犀利嘅。 嗯， 三個區我都去助選。 嗯， 港島區係比九西仲犀利，而九西就比新東仲犀利。如果你講共產黨嘅資源調配啊 ，first priority 係打敗，其實係歐樂軒。 嗯、 然后跟住就是姚松炎， 系， 然后最后尾先就系阿范国威，即系如果在三区里面 最好就开晒红盘，三席都 三席都嚼晒，如果唔得两席， 嗱佢同 DQ 有关嗰两席， 我哋星期二上个礼拜做节目嗰时候，我话觉得奇怪，点解成个本土派都未 喐啊？ 喐嘅 唔喐， 星期三喐啦，我哋做完就喐啦，大佬， 咁你冇得搏啊嘛？ 喂，所以佢呢下醒啊，就是、一来嗱佢喐。 同埋你消毒嘅時間少啊！ 消喐范國威嘅話，可能真係錯散一啲，係咪？跟住你以為嗰度冇問題嘅話咧，你湧曬過去咧，隨時三席都瓜曬。 哦，如果真係㗎，如果你所有人就 push 曬資源過去幫范國威嘅話咧，歐樂軒會瓜嘅，我覺得。 唔係，同埋咧，多得嗰幾個咧，即係炒蝦拆蟹嘅有由升。 哦，嗰三個直情係我諗 最佳助選團啊！ 我諗真係泛民要頒個獎俾佢。起碼我哋城寨要頒個獎俾佢。 你劉世良頭先你講嗰樣啱啊！你話佢全部 put 曬落去呢一個港島，佢有時係會塌 Q 嘅，因為啲人都太激情嗰頭啊嘛。喂， 唔係有壓力， 未解決 係啊，要交功課，你明唔明啊？即係呢個知啊，一定係有壓力底下就會失準噶嘛。踢波都知啦。 我嗰日由好似八點零九點鐘咧，睇住佢一路喺個 now 同埋有 一路 loop 就知道大鑊 啦。loop 到去夜晚黑啊！因為你喂你選舉嘅時候有咩好播啫？港島區係咪啊？ 嗱好啦，我問下你知唔知嗰啲嗰個人係咩系統咯？嗰扎黑幫 唔知我鬼識咩？ 反佔中系統。 OK， 好啦，即係話咧，呢個係西環嘅維穩機器投入去港島嘅選戰，係呢個就係個證據啦。 不過塌 Q， 不過塌咗 Q， 因為西環塌 Q 嘅機會係大過民建聯同工聯會嘅，因為佢哋基本上係唔熟悉港情，同埋咩咧 over。即係死茄喱啡，永遠有機會出鏡嗰陣時 咧， 就是、over 曬。 佢如果喺2012年嗰陣時候咧咁搞咧，我哋唔係個個識用手機拍噶嘛。而家我同你幾廿歲人都識用。 喂，屌！我見到大媽鄺榮孫都攞住個手機走去影嗰大媽啦。 冇錯啦。喂，2012年嘅時候，其實我哋喺九龍東嗰啲咧，經常係遇到呢啲 有啊，九龍東最多，我話俾你聽。 但係個問題就係嗰陣 時，我嗰時幫你助選都遇過嗰啲咁嘅撲街。 但係個問題，我哋嗰陣時候唔熟攞手機啊嘛。 咪最多喺現場同佢抗分咯。 係啦，跟住或者報差佬，跟住搞到起 個幾鐘。兩邊各打五十大板，乜都做唔到咯。 個幾鐘都拍唔到嘢，大佬。 係啊，就係咁咯。以往就係咁啦。 唔係，我而家唔知啊。以前我嘅做法就係咁啦。喺我廢車嗰啲站嗰度同人糾纏啊，我就攞架宣傳車就企喺個七人車車頂就算係咁喺度嗌。系咪？因为点解啲友系会围住你噶嘛，跟住阻住你讲嘢噶嘛，大佬。 冇变过，冇变过。以前我系帮阿 Martin 喺阿钟树根个大本营去拉票，91年都一样噶。 全部被那些粗口爛舌的人包圍的，一路屌老母的，在這裡都是一樣的。所以我就說這個呢是執行上的失誤。第一，陳家沛的能力太低，根本上就即是不能夠滿足到港島區那些保守選民的白鴿眼，如果你調回轉，如果那個是鄧家彪就搞定了，但是也都同時就是操作裏面這些國家機器呢永遠呢、 就是、間有間輸， 是啦，間有間輸。因為第一，那些大媽黑人憎，你越動得多在街，哇大佬，我今那天星期日早上在北角一來通街都是大媽，你已經扯火了。 你很簡單，就是那裡是香港島，香港 你動大媽來托咩？真係 本來佢都又唔係好識歐樂軒啦，又覺得可能佢論壇表現好麻麻啦，係咪？ 個人形象唔突出咯，總之 啦，即係咁。但係個問題就是、喂，由朝頭早碌到夜晚黑，見到嗰啲黑社會，見到啲大媽，唉，唔投都投啦。我有一個咪係咯，有一個 friend， 我嗌咗佢兩次噶啦，我話你住港島去投啦，係咪啊？我話你唔係一世後悔嘅，我話你嘅敵人最主要共產黨，你唔中意歐樂軒黐住啲本土派一件事，因為佢係有啲人立場係咁噶嘛。是吗？就话你喂，你成日喺黄毓民个饭局你又去啊，本土派你又同啲友影相，嗰啲人系唔中意咁噶嘛？啲泛民基本拥趸就系、是、话算啦，嗰啲嘢已经系次要嘅问题嚟噶啦，打倒共产党先系最重要，打倒佢呢次嘅 DQ 先系关键啊嘛。诶、欸，跟住佢咪八点零九点钟嘅时候，我投咩啊？佢投咗啦。 唔系嗱，我觉得好多 露头咗啦，就系因为睇咗嗰啲片， 唔系因为宣传，唔系因为欧乐轩嘅竞选团队咧拉票策略，乜都唔系。我觉得其实好多时咧，就因为咧，你作为一个基本嘅香港公民咧，你对嗰个而家呢一年嘅政局发展，你有睇法嘅。其实，就算你话姚松炎冇去同你握个手，唔通因为咁样你唔出嚟投票咩？ 啱啊！ 如果你一个成熟嘅社会，所以我就话呢个一个成熟嘅公民社会，我哋要问一下香港系咪一个成熟嘅公民社会？好啦，好多人就歸咎，先就歸咎民協，就係、是、由好似由零一定明報發起先嘅。 蘋果 就 話佢就 喺嗰幾個村，就係石結尾啊、麗閣啊。喂，大佬，馮檢基自己喺麗閣都輸啊，區議會選舉 輸 90幾票啊， 佢而家要輸84啫。 咪多謝阿黃仲奇咯，嗰陣時係嘛？多謝黃仲奇，咪輸99票咯。阿姚松炎選個得票仲多過馮檢基喺麗閣村啊，大佬。所以我就話有些人是亂咁噏，好啦，就捉到護俠當蛇之後咧，就發大嚟搞啦，跟住又話佢啲創新方法離地，贏咗咪好咯，贏咗咪創新就改變泛民嗰種老土嘅競選策略咯，跟住歐樂啊呢、這個朱凱迪咪成為呢個選舉戰神咯，其實就咁簡單啫嘛，咁而家輸咗咯，咁咪就係懟曬落去朱凱迪嗰度咯，咁啊點講咧？就係、是、以往嘅矛盾大爆發，你問我，因為朱凱迪入咗立法會之後咧，就唔參加飯盒會，有啲行動咧又唔刮呢、這個嗰啲傳統泛民。好啦，第一波報復係咩咧？就是、你老友李永達啦。除咗插啊范國威之外咧，就爆啊朱凱迪傾嗰個嘅所謂 Plan B 問題。 係咩？李永達爆噶？ 我收到風係啦，當然、okay. 我唔知係咪啦，希望李永達解釋一下啦。 我冤枉快下先， 冤枉咗你就對唔住啦，係嘛？即係大家認識嘅就唔需要咁惡意啊，係嘛？好啦，然後咧懟咗出嚟之後咧，就跟住咧就輪到嗰啲所謂泛民嘅 KOL 咧，就喺節目嗰度撩啦，喺啲網台節目嗰度、就撩佢哋打啦喺度。喂，大佬，我就係話，如果你係同路人嘅話，你班友點可能咁樣去撩馮檢基？同呢個朱凱迪同呢個姚松炎打嘅咧，因為你知道每一次你打完咧，嗰、那個就係影響到將來出選嗰條友阿姚松炎嘅得票率嘅啦。好啦，到佢輸咗啦，而家嗰啲 KOL 就衝出嚟咧，就騙阿姚松炎，騙姚松炎仲勁過騙共產黨。我就最睇唔過眼啦，因為你成個選舉係不公義嘅選舉。你問我有幾可去到要騙朱凱迪咧？喺成個選舉裏邊有各種各樣嘅競選嘅。錯漏都好， 因為佢呢個係新仇舊恨咧、就 是，你咪將嗰啲舊恨攞 Q 曬出嚟咯，其實係 即係對自決派嘅不滿，我都有少少，我亦都對泛民有不滿嘅，因為我哋嗰啲兩邊都唔啱嘅咧。但係個問題就係、是，喂，而家再講你係冇意義噶啦，二千飛每個票站係來回唔夠三四十飛， 喂，所以我咪話咯，你嗰啲蔡子強啊、李慧玲啊嗰啲咪全部做曬先知咯， 喂。李慧玲是有份插馮檢基的， 有份料在這裡，先料李林卓廷和韓連山火拼，韓連山就是范國威的助選團，是吧？料完他們兩個火拼之後，就到馮檢基和姚松炎、朱凱迪，然後跟著到人家輸了之後就狂插這個姚松炎，就話佢哋嘅競選團隊唔得，又離地又勝。 我哋已經算好有品嘅啦，即係當忘記咗馮檢基嘅件事。 係嘛？ 唔係當時我都講啊，你越嗱，你記唔記得？ 越糾纏落去， 肥仔搭插完阿范國威之後，我都有講啊，我話唔應該咁做，即係阿李永達唔應該咁做，即係呢個真兄弟事件十年十幾年嘅事，你點會喺呢個時候攞翻出嚟走去插阿范國威嘅啫？唔係大敵當前，係咪先？ 咁佢都 fair 啊，後期係出埋 post 撐范國威添，李永達。 唔係嗱，呢個就係始終都係 politician， 係嘛？我覺得知道咩叫大體。所以去到知道之後就要收了是吧？就算現在姚松炎敗選，我看不到泛民裏面大家會將個窗口指向姚松炎，反而是外圍那些唐邊殼、啊、現在是、外圍那些唐邊殼呢，你今早聽那些風煙，我覺得現在十惡不赦嗎？姚松炎現在喂大佬，他欠了你什麼、啊、大佬人家一個大學講師出來已經 被大公報屈到他搞機了，已經是 是吧？搞基嘅， 话佢同佢助手啊，光头仔啊，话佢有不可告人嘅关系、啊。喂，大佬，你真系，即系你谂下，而家选举出嚟，你睇姚松炎，其实系戴耀廷嘅翻版。 其实咧，你 put 咩理由都啱嘅。 都系阿陈建文嘅翻版。 put 咩理由都得噶啦，即系咁迟落啊，初选嗰阵时候。 乜都得，高傲啊，样衰。陶杰话佢样衰，就比唔上呢个郑永信啊嘛。 佢有少少差嘅，因为佢嗰张咁嘅相咧系难睇嘅。 喂，如果掂咗。同樣一樣， 係就係因為嗰張相， 就係因為嗰張相有氣質，望遠有遠見，又另外一套講法嘅咯。話俾你聽，即係等於摩連奴拍大巴一樣，贏咗嘅咪醒咯，令到呢、這個 輸咗啊 PK 咧， 令到呢個埃及文明完全發揮唔到咯。如果輸咗，咪就係呢條友根本就冇料到咯，嚟佢得一招。所以我就話香港嘅泛民嘅支持者咧，好多都係勝利球迷嚟嘅， 係大部分都係噶啦。勝者為王，敗 者為王，敗者為寇。我哋從來接受嘅歷史教育咧，都係勝者為王嘅。所以咧，大家繼續可以攞個放大鏡去揾到五十種、八十種，甚至一百種姚松炎助選團嘅缺點。 因為八十種同一百種咧，只要 每一種係叫五六票咧，已經翻嚟啦嘛。 因為你係用個結果嚟去推論啊。係 啊， 所以佢所有嘢都可以係錯噶。 係啊， 即係等於中國嘅歷史書寫一樣噶咋。劉少奇係失敗嘅，所以劉少奇由1947年到呢個1967年中間所做嘅嘢全部都 係 錯 的。我唯一我自己認錯一樣嘢就係咧，我話歐樂軒唔揾阿陳太、李柱銘嗰陣時候係兩個禮拜前啊嘛，我應該話埋姚松炎。我姚松炎都是，其實他兩個是相對地是麻麻地的，我覺得。 嗱，我覺得咁樣，我成日覺得，如果咧，即係我哋都係喺嗰個泛民嘅陣營出嚟嘅人，咁多年，我同佢哋冇個人嘅感情，我成日都話。但係你見到一個咁樣嘅選舉，一個兵凶戰危，坦白講，共產黨部署咗咁耐呢場戲，然後去到真實上映嗰陣時候，你見到佢有問題嗰陣時候，當時我就邀請阿姚松炎嚟做節目，個原因係咩咧？因為咧。就係、是、佢初選嗰陣時咧，大家驚佢輸俾馮檢基，咁、我叫佢上嚟，即係希望，因為有啲泛民嘅支持者聽我哋嘅節目，就幫佢吹谷下咁樣。咁、之後我就叫佢上嚟講解佢嘅政綱，好多嗰啲嘅土地規劃啊、樓價、建築、大白象啊、基建超支嘅問題，就用即係入屋嘅方式去宣傳。嗱、我覺得呢個就係大家同路人嘅應該做嘅嘢。 我同佢前後腳㗎。第一集，第一集你嗰個盧漢撈鬆嘛，我同姚松炎， 你同佢前後腳係啦， 我咪喺 lift 口撞到， 你 lift 口撞到佢噶嘛，所以我就話咧，如果係 claim 你係泛民嘅支持者或者同路人嗰陣時咧，我覺得就最好就係咩咧？你唔好諗人哋錯咗幾多嘢，然後你去諗我可以幫佢做到啲乜嘢， 我哋自己留到啲乜嘢， 我哋自己做少咗啲乜嘢。是令到個結果咁樣，呢個唔係佢一個人嘅 campaign 嚟嘅。 求其講一個理由都得啦。佢初選因為係太過輕而易舉贏嘛， 贏得太多，令到輕敵又 係啊！哇，我都覺得奇怪。哇，大佬你贏馮檢基咁多， 因為嗰陣係核心泛民啊嘛，去投票嗰陣。 喂，嚇死喎！真係掂喎呢條友，咁咪俾人誤導咗咯屌！ 唔係嗰陣核心泛民啊嘛，其實係，所以佢咪贏咯。嗱，呢個亦都係即係你問我。好多人話喂，咁前路點咧？咁嗱，我覺得呢個大家一定有覺悟係咩咧？香港今後嘅選舉咧，嗰、那個泛民咧會越輸越多，唔係因為嗱，我覺得唔係因為佢哋嘅表現唔好，亦都唔係因為佢哋 hea 做，唔係因為佢助選團離地，乜都唔係。 嗯，對手太強， 而係因為對手已經進化到去一個巨人啊，大佬啊！我話俾你聽啊，一陣間翻嚟，我哋休息一陣講下。 好啊。 第一，對家譚鐵牛，中聯辦副主任，大數據專家。第二，有咗數據之後，仲有咩咧？資源調動，足夠嘅財政同人力資源。然後第三就係嗰個 social media 嘅拉票催票嘅系統。我相信泛民落後人哋十年啦。你問我